阿弥陀佛。请翻开课本第21页，还有讲义16的第3页。在课本上面呢，我们现在在讲这个利益安乐有多种种啊。故名种种，如自他力行品事。所以我们就引用这个讲义16，啊。那么现在讲到讲义16的第3项，啊，施者所应给予的道理，啊，就是哪一些菩萨要给予众生，哪些是不给予众生的。啊，若乐所随，无利益事，啊，众生于此。虽有药浴，菩萨依止善权方便，色间喜乐应消夺之。啊，那么上一次讲到了呢，啊，如果这个有利益的事情，但是呢，会让众生现在受苦，未来有利益，啊，以后会得到乐，那么菩萨呢，还是要想办法呢。让众生做这件事情。那现在是说呢，若乐所随，无利益事，啊，就是有一些事情，我们虽然做了，啊，能够使有情得到快乐，但是呢，却没有什么利益，啊，譬如吸烟，啊，喝酒、赌博这些事情。那么众生于此虽有药浴，那么众生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虽然暂时是有乐受的，那么因为有乐受，所以众生也就喜欢去做这些事情，啊，抽烟，啊，得烟瘾，啊，喝酒觉得快乐，经常要喝酒，赌博，啊，觉得快乐就要经常去赌博。菩萨依止善权方便，色间喜乐应消夺之，啊，那么这些事情呢，即使众生做了，会有喜乐的感觉。那么菩萨呢，仍然要用各种的善权方便啊，各种的善巧方便，不要让众生去做这样的事情，要消夺之啊，就有点强迫性的呢，要把它夺过来。他喜欢做，也不准他做。所以呢，菩萨呢是要众生做有利益的事啊，不要做无利益的事。那我们众生呢，是以有没有喜乐、有没有安乐来决定要不要做。啊，会让我们快乐的，我们喜欢做；啊，让我们有苦受的，我们就不喜欢做。啊，这个是菩萨跟众生的不同。何以故？啊，这提问理由，为什么菩萨要这么做呢？啊，当知如是善权方便，与间忧苦有利益事，夺间喜乐无利益事，令彼众生。决定于后得安乐故，啊，这个是解释菩萨这样做的目的，啊，当知如是善权方便，啊，我们应该知道那个菩萨呢以种种的善巧权变的方法来度化众生呢，与间忧苦有利益事，啊，菩萨获得是引导众生，啊，给予众生，啊，虽然有忧苦但是能够利益众生的事情，啊，夺间喜乐无利益事，那么菩萨也教导众生啊，不允许他们做没有利益但是有喜乐的事情，啊，令彼众生决定于后得安乐故。那么菩萨这些善巧方便的目的呢，都是要使众生呢决定将来要得到安乐。啊，所以菩萨做事情不完全是以现在啊这个这一点来做决定，啊，是以未来众生要得到安乐。是故菩萨于诸众生若乐利益，当知一即，啊，当知意义即乐安乐，啊，于诸众生若与利益，当知意义即与安乐，啊，这个是解释其中的意义。是故菩萨于诸众生若乐利益，当知意义即乐安乐，所以菩萨对于众生要教导他们啊， 若乐利益，如果众生的心中爱要这个利益的话，当知意义即乐安乐，也就是心中呢爱要这个安乐的意思，就是你喜欢利益你就会得到安乐，你去做有利益的事情就会得到安乐。于诸众生若与利益，当知意义即与安乐，如果菩萨领导众生们做有利益的事，当知这样做的意义呢，就是要给予众生未来安乐的意思。说一者何，为什么这样呢？下面解释原因。利益如因，安乐如果，是故当知于诸众生若与利益，必与安乐。利益如因，安乐如果。利益跟安乐呢有因果的关系，做了有利益的事情为因，那么将来一定会得到安乐的果。是故当知于诸众生若与利益，必与安乐。那么由上面这个利益如因，安乐如果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如果是菩萨呢引导众生做有利益的事情，那么将来呢众生必定会得到安乐的果，所以给予众生利益，就一定给予了众生未来的安乐。这个是说明了利益与安乐的因果关系。但是我们要注意，利益必然能得到安乐，但是不是所有的安乐都是由利益得来的，有一些安乐呢是由无利益事情做到的，那么这些是要消夺的，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你这个吸毒啊、喝酒啊、抽烟这些事情，那么这些安乐呢是由无利益的事情得到的，这些要消夺。当知所有现法，当来可爱果业所设因乐，苦对治乐，即受断乐，无恼害乐，菩萨于此不因思量，于诸众生一向授予，以能饶益即无罪故。那么在这一段呢就开始分别，我们讲的五种安乐，哪些这五种安乐，哪些是菩萨应该给予众生的，哪些安乐是不该给予众生的。那么一开始这里先说明呢，就是菩萨不用考虑一定要给予众生的乐是哪一些。当知所有现法，当来可爱果业所设因乐，这是两种因乐，前面讲两种因乐中的一种，能得可爱果的业，那么这种能得可爱果的业呢，那必定是善法，它必定是善法。那么造作善法呢，我们前面讲有的现在生就可以得到可爱的果报，那么有的要未来生才能得到可爱的果报。那么菩萨引导众生造作善法为因呢，就可以饶益众生，得到可爱的业果，并且其中呢没有夹杂罪业，那么如果有罪业呢，以后就会得到三恶道不可爱的果报了。苦对治乐，当众生遭受到苦受的时候呢，那么菩萨要以合法的方便熄灭他们的苦受，那么这能饶益有情并且无罪，特别注重是在合法的方便。即受断乐，这个受断乐呢就是圣人的灭受想定，那如果菩萨要帮助众生得到受断乐，那么第一个呢他一定要教导这个有情，让这个有情得到圣道，那么小圣呢要能够得到三果以上，大圣就是七地以上，然后菩萨呢再教导这些有情呢得到灭尽定，那么这样能够饶益有情，而且有没有也是没有罪业的。无恼害乐，那么无恼害乐呢就是出家修行，然后呢修习止观而得到大解脱，所以菩萨给予有情无恼害乐呢也能够饶益有情并且也是没有罪业的。菩萨于此不因思量，于诸众生一向授予，那么对于这以上这些安乐呢，那么菩萨就不必再观察，不必再思维了，就是要给予众生，以能饶益即无罪故。那么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些安乐是能够利益众生， 并且没有罪过的，所以不必再思量，就直接给予众生。于彼受乐及根尘处所摄因乐，那么五种安乐中还有这个受乐跟因乐中的另外一种，由根尘诸根境界所生的顺乐受处。那么现在讨论这些是否应该要给予众生。若能生染，若性是染，有罪无益非所宜者，于诸众生不应授予。若能生染，就是这种乐呢，能使你升起贪嗔痴的染着心。譬如说美好的食物，吃美好的食物，那么这些食物呢有营养的话呢，能够滋养身心。可是这个众生呢，他吃了这些能够滋养身心的食物呢，他升起贪着心，有机的东西他一定要吃有机的，不是有机的不吃，那么这就不应给予，这个时候菩萨就不能给他要给他消夺。若性是染，这种乐本身的自性是染污的，比如有人喜欢赌博以为乐，那么赌博这种事情本身就是染污的，就不应该给予。有罪无益，这种乐是有过失的，没有利益的，譬如吸食毒品，吸食毒品可以伤害身体，没有利益，是有罪无益。非所宜者，这种乐是不适宜的，譬如呢，有的人喜欢什么？喜欢收集刀枪，那你就投其所好，送他刀枪这些东西，这些兵器，那么这个就不宜了，这个不宜。于诸众生不应授予，那么这些乐呢，就不应该给予众生。若不生染，若性非染，无罪有益，是所宜者，于诸众生即应授予。若不生染，这件事情虽然有乐，但是众生不会因此生起烦恼。比如说同样的吃这个美食，但是呢这个众生吃这个美食呢，他不会生起贪染心，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给予这个众生这些美食。所以事情不是绝对的，看因缘。若性非染，这个乐的自性不是染污的，譬如说无漏乐，没有烦恼的乐，这个就是若性非染。无罪有益，这种乐没有过失，而且对众生是有益的，譬如说去听闻佛法，听闻佛法以后心中所生的法喜乐，这是无罪有益。是所宜者，这种乐是合宜的，譬如众生做了善事，他做了善事以后呢，我们就去奖励他，称赞他，使他觉得快乐，这个是所宜者，这样他会继续的做善事。即应授予，那么这些乐呢，菩萨就应该要给予众生。菩萨于此随自力能，亦应如是修行受学。菩萨于此，这个此呢，就是指第一个，菩萨要给予众生利益，使他们得到安乐。那么第二个呢，并且对于能够饶益众生而且无罪的乐，菩萨应该一向给予。第三个呢，就是染污或者能生染污，或者是有罪过无利益或者不合宜的乐，就不应给予，反之则应该给予。随自力能，亦应如是修行受学。那么菩萨就随顺自己的能力，学习这样帮助众生，给予众生利益安乐。那菩萨自己也要和众生一样共同的修学利益安乐。当知是名菩萨利益安乐种类，自利利他，除此更无除此无有，若过若增。这以上说明了菩萨利益及安乐种类的自利利他心，没有超过即能增加的了。那么我们把这个讲义讲解完毕。好，现在回到课本。第21页，解说菩萨饶益有愿有情。那我们 我们念批寻记的文，这个利益安乐有多种类，故名种种，如自他利行品事。好，这边已经讲解完毕。菩萨念与众生利益安乐，非为安乐而不利益，若信有罪无益，非所宜者，不应授予；若信无罪有益，是所宜者，即应授予。好，不为随彼心乐欲转，好，心要欲转。菩萨念与众生利益安乐，菩萨自己努力修行，但是心中慈悲，常常意念呢要给予众生利益，给众生安乐，非为安乐而不利益。菩萨给予众生利益安乐呢，他也有他的标准。什么标准呢？不是只给予众生安乐就好，而不考虑利益。菩萨主要是要使众生得到利益，那么众生有了利益，自然会得到安乐。若信有罪无益，非所宜者，不应授予。那么如果这种安乐的体性是染污的，或者是能引申染污烦恼的，这些有罪过而无利益的安乐呢，那么对众生是不适宜的，所以不应该给予众生。若信无罪有益，是所宜者，即应授予。如果这种安乐的体性呢是非染污的，不会引申烦恼的，那么这些没有罪过而有利益的安乐呢，是对众生合宜的，所以应该给予众生。不为随彼心要欲转，菩萨只是随顺着彼众生心中的喜乐及欲望而给予众生利益安乐。刚刚讲过，这个众生大部分是只求安乐的，而不管是否有利益的，所以菩萨要观察是否有利益，才给予众生，他不随众生的心中转，菩萨自己心中要有定见。非期望彼是名无产，这个产呢就是取顺他意，明明这件事情对你有害无利，但是呢你坚持要做，那我这个呢菩萨呢就不说这件事情的过失，而随顺你让你去做，这个就叫做惨。好，这个就叫做惨。那菩萨不做这种事情，因为菩萨不会欺骗众生，取顺众生的意，所以是无惨。非惑乱彼是名无狂，这个狂就是乍现有德。菩萨不会用利益安乐众生为借口，而利用方便呢诈骗众生。菩萨自己是怎么样就表现怎么样，不会乍现自己有神通，自己有种种功德来祸乱众生，这个是无狂。由是能作利益安乐，令彼愿者心自了之，此是菩萨。于菩萨所终不更起怨恨意要，即有彼发生与加行，乃至令彼欢喜摄受，起亲爱想，不生嫌厌，是名令彼愿者亦要加行，所有过失及怨嫌心自然除断。这个是解说论文的令彼愿者亦要加行，所有过失及怨嫌心自然除断。好，由是能作利益安乐，令彼愿者心自了之，此是菩萨。菩萨要坚持原则，给予众生真实的利益，那么由这些利益为因呢而得到安乐的果。那么菩萨不会取顺众生心中的要欲，不会欺骗众生让众生得到有过失的安乐，那么菩萨也不会乍现有德来祸乱众生。那么菩萨这样做，能够令对菩萨有怨恨的众生，慢慢的他心中明白，这是菩萨，这个人是菩萨，他是来利益我的，不是迫害我的。好，慢慢的让他明白这件事情不容易，但是要做。于菩萨所终不更起怨恨意要，即有彼发生与加行。当众生了解到菩萨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利益他，这个时候众生的心中呢就改变了。 这是他心中呢不再对菩萨有怨恨心了，没有怨恨心呢，也就不会有由怨恨心发起的种种伤害菩萨的身语的行动了。乃至令彼欢喜摄受，其亲爱想，不生嫌厌。那菩萨这样的利益安乐众生，甚至使令众生心中欢喜，并且愿意接受菩萨的教导，学习佛法，这样被菩萨摄受，还将菩萨视为自己的亲人，而升起了要爱护菩萨的想法，不会嫌弃厌恶菩萨。那么这样呢，是名令彼愿者，亦要加行所有过失及愿嫌心自然除断。那么由于这样的不弃舍众生，常做利益安乐众生的行为来感化有怨的友情，那么使他们自然除断由怨恨心所生的过失的行为及怨嫌心那么这样呢，这个菩萨饶益有怨众生这一科呢也就解释完了这个是与有怨。我们中国人说以知报怨但是这边看起来菩萨是以德报怨那么说如果是以德报怨，何以报德那么下面一科呢就是要讲到菩萨道报答你有恩的人的方法对于有德的人你要怎么报答他。但是为什么这个观念不一样呢因为在佛法里头讲因果讲业力，以直报怨跟以德报怨这两种都只是方法，这两种都是方法，但是重点是在心。这菩萨的心要有饶益有情的慈悲要有慈悲心，同时呢要有能够分别状况的智慧，什么时候要以直报怨，什么时候要以德报怨，这是智慧。但是一般人的智慧不足，一般人的悲心也不够，那么心随境转呢就容易出事情。所以呢菩萨就要教导众生呢以德报怨熏习慈悲心并且学习智慧善巧用以德报怨来做。等到这个众生他智慧够了，慈悲心也够了，那么他自然能够判断的时候呢，他自己会判断他要教导众生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是以德报怨呢，是以直报怨呢，甚至以怨报怨如果这样能够遮止众生的话所以这个是方法是一回事情，但是自己的心里头的慈悲跟智慧要具足。我们再看下面的论文。于己有恩，诸有情所善知恩故，若等若增现前酬报，谁能谁力如法令其意望满足，虽无力能，彼若求请，急于彼彼所作事业，事现因重金情盈物，终不顿止彼所希求，云何令彼知我无力非无欲要。这个是饶益有情中的第四科，与有恩。对于菩萨有恩的友情菩萨要如何饶益他们，那我们也依照毗荀记来解说。此诸友情亦有三品，为上中下这个是解说论文于己有恩诸友情所。那么依照友情对菩萨的恩惠的轻重呢，这些友情大约也可以分成三种品类第一是上品上品是友情对菩萨有重大的恩情那么第二是中品，那么中品就是普通的恩情，那么第三是下品就是这个众生对菩萨有较少的恩情。那么因为有许多友情对菩萨有恩，所以说诸友情所，于彼恩惠如实了之，名善知恩那菩萨对他人施予自己的恩惠能够如实了之菩萨知道是谁帮助了菩萨，这个人怎么样的帮助我他用了多少力来帮助我，菩萨都能清楚的知道，而且菩萨不会忘记这种恩德，这个是善知恩。 那么有些友情你帮助他呢，他认为是应该的，啊，事情过了就忘了。那么等到以后有了利害关系的时候呢，他不念恩情，啊，还要当面的来责辱菩萨，伤害菩萨，那么这个就不是善知恩了。那么在现在这个时代，人寿百年的时代，就是人的这个道德已经比较差了，好，所以知恩的人比较少，记恨的人比较多。哎，我自己自己试了一下，我去记忆我跟一些人的状况，好，回忆一下，我发觉我跟这个人有点怨恨，我比较容易记得起来。好，我这个人对我有点恩德，我大概都忘得差不多了。好，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道德不够。好，就是这样。若暂见矣，即以若等若增财力供养，现前酬报，非以下列。好，那菩萨如果和恩人有见面的机会呢，就会以或是相等于恩人记住自己的财物力养，好，或者是更多的财物力养呢，来供养恩人，现前酬报。那不但要供养恩人呢，还要现前酬报，要亲自的送上来表示自己的恭敬，非以下列，啊，菩萨不是以下列的物品啊来应付一下啊。当然，这个是说菩萨有了足够的财力啊，他就不会以下列物品来应付了啊。但是如果这个菩萨还是很穷困啊，那么他就亲自去什么去道谢啊，空手去也没有关系。啊，这个是解说论文若等若增现前酬报。啊，前些日子看了一则新闻，啊，就说有一对母子呢，啊，每年都会去城隍庙烧香。那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呢？啊，因为这个儿子在这个母子中的儿子呢，小时候呢生了重病，需要开刀，啊，可是没有钱，啊，没有钱。那母亲没有办法呢，就带这个儿子到城隍庙前面去跪到那边大哭。啊，就求起大家的帮忙。那这样哭呢，很快就传出去了，这个消息就传出去，结果就有一对老夫妇呢，啊，听到了，啊，他们就拿钱帮助这对母子，啊，就后来就去开刀治病，啊，就得救了。那么以后每年呢，这对母子呢，啊，都会到那个夫妇那边去道谢，啊，没有钱呢，就去道谢。那等到这个老夫妇都过世了以后呢，那他们每年都到城隍庙去烧香去道谢，啊，就是还是怀念这对老夫妇，啊，也有这样的事情。所以现代的众生有些还是有道德的，啊。于彼事业，谁能谁力，为作助办，如其所应，令其意要，希望满足。啊，这个是解说论文，谁能谁力，如法令其意望满足。好，对于有恩者所经营的事业，好，菩萨随顺自己的能力呢，来帮助他，使他成功。如其所应，啊，和他所求的相应，使令他心中的意要希望呢，都能够圆满的达成。好，那么在论文中呢，在这一段呢，还有一个如法一词，啊，特别强调如法，就是在菩萨帮助这些众生回报的时候呢，要合乎佛法，要合乎佛法，啊，不能做非法的事情。做非法的事情就不是回报他了，啊，虽无力能，啊，前面是说菩萨有能力，啊，帮助恩人，那么就随顺能力帮助。那个如果菩萨自己没有能力呢，那么可以不帮助。彼若求请，啊，如果菩萨没有能力帮助，但是这个恩人呢，啊，不知道，他却来请求菩萨帮助的时候，那么该怎么办呢？急于彼事，因众而作。那么菩萨就对恩人所做的事业呢，啊，诚恳努力不懈地去帮助他经营事业，啊，不是应付了事。终不顿时，不应所求，啊，菩萨呢不会立刻地就拒绝这个恩人的请求，啊，那么这样是为了怕影响这个恩人以后不愿意再帮助别人。哦，这个人想我帮助你，那现在我请你来帮我的忙，你就不愿意帮助我了，那以后我不要去帮助别人好了。所以不要顿时的不应所求，啊，不要立刻就拒绝他。未欲施现，自时无力，非无欲要。 那么这么做的原因是为了表示自己实在没有能力帮忙啊，不是不愿意帮忙啊，有没有能力这个是不能勉强的，但是对于有恩的人不愿意回报，这个是不对的。那么你这样做了以后呢，当然当恩人发现你能力不足的时候呢，好，他会另外找有能力的人来替代你，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应该退下来了啊。那不要说他找你啊，要把你换掉了，比如说哎呀，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不愿意退，那么就很难看，这就不是菩萨了。所以呢，上台是机会啊，下台是智慧。这个师父年轻的时候啊，他也做过寺院的会计，他也做过会计。那么当时缺人手，所以老法师就说：“哎，你来发心。”啊，那师父不会做会计啊，但他还是呢接下来做。他不会做怎么办呢？所以他自己去找会计的书来看，啊，自修去学，然后他去找这个懂得会计的居士来教他，啊，学着做，啊，这样子呢。把这个会计的工作做下来。那么后来等到达成老法师啊发心啊，达成老法师说：“哎，我愿意做会计啊，为大众是做会计。”那么老法师同意以后呢，那么师父就立刻把这个账簿啊交予达成老法师啊，有这个事情。哎，就是对于你有恩的人啊，他要求你做，你虽然不会啊，也要尽力去做。那么等到完成了，或者是说。时机到了要换人了，那么就好很顺利的把它交出去。那么这个饶益有情的第四科啊，与有恩也讲解完毕了。那么从饶益有情这一大科看来呢，菩萨对于外在的啊财物利养啊事业不是很看重，但是呢菩萨对于众生的心很看重。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如果不谨慎啊，你伤害了众生的心，你要再挽回这个众生的心是要花极大的力量，很困难。所以从这个与有愿这一刻就知道啊。但是即使如此啊，菩萨也不能歪曲自己的心来谄媚众生，好，谄狂众生，这件事情不能做啊，要真诚。所以呢做菩萨需要大智慧跟大慈悲，在这个地方不是这么容易做的啊。有一个居士问过我们说，你跟到师父身边啊这么久，那么你对师父最敬佩的是什么啊？你对于师父感到最困难的是什么啊？问我这个问题，我想一想，我跟他说，我最敬佩师父的啊是他的慈悲。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总是忍耐啊，总是为对方着想啊，心中总是在想怎么样让大家多学习一点佛法啊，怎么样让大家生活过好一点啊，这个是最敬佩师父的，是他的慈悲。那么跟师父在一起最困难的是什么事情呢？也是师父的慈悲，也是师父的慈悲。因为你跟师父共同办事，对吧？两个人的境界不一样，对吧？你智慧不如他，你慈悲心不如他，那同时处理事情的时候意见就不一样。那意见不一样，你又看不到他的观点，看不到他的观点，他年轻又不能容忍，所以跟他一起办事情的时候心中总是愤愤不平，对吧？所以我总是讲说，在这个世上啊，没这样，没有这种做法的，没这样办事情的啊，你替他们谋福利，你还要受他们的气，哦，还要赔笑脸，门都没有，老子不干了，哦，啊，一讲，那师父就赶快过来，好言相劝，哎呀，你要忍耐啊，这个的，我知道你受苦委屈了，就讲好话给我听，然后赔笑脸给我看，啊，那么现在学习了这个呢，好，看这个菩萨饶益有情，好，才知道，要利益众生不容易，不容易。哎，任劳容易任怨难，哎，任劳容易任怨难。好，我们再看下面的论文。如是等类，当知名为菩萨圣啊，当知名为菩萨成欲无系论理，依即增智修正加行啊，这是修正修行正行这一科的总结的文。 如是等类，好，就是指菩萨六种摄受善法，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及四种饶益有情，好，于有德，于有失，于有怨，于有恩，当知名为菩萨，成欲无系论理，依集真智修正加行。那么菩萨观察啊，一切无意思维分别所发的语言呢，都没有意啊，都没有真实的自信。这菩萨证入法无我的无系论理，得到了空圣解的即真智。那么有了这个唯一止呢，在修行六种摄受善法及四种饶益有情的正行，啊，这样修行正行这一课也讲完了，下面就要讲离言法性了。论文：以何道理应知诸法离言自性？我们翻到这个课本最前面，最前面的那个科判，那么因为已经讲到这个地方了，那我们就把这个科判呢 review 一遍，把这个科判 review 一遍。那么先看这个配局四至一，科判的配局四至一。啊，这个瑜伽师利论的真实义品呢，啊，分成两大科。那么第一科是总名安利，啊，就是将真实义的大义啊总合起来解说真实义。那么这个真实义呢，就是圣人清净的智慧所认识的境界。那我们凡夫认知的境界是有错误的，那么由于错误的认知产生了错误的行为，那由错误的行为造成了杂染生死流转不觉的生命体。那么现在解说圣人所认知清净境界的真相，好，那么这样我们学习了以后就可以改正我们的想法，修正我们的行为，好，从错误中解脱出来。好，那么在这一段呢，我们解说了真实义啊及三自性。那么总名安利这一科呢，说明两种真实，啊，第一个是如所有性，啊，第二个是境所有性。那么第一种如所有性呢，是解说诸法的平等真实性。好，那我们在讲解这一科的时候呢，我们同时讲解了七种真如。那么第二种呢是境所有性，啊，境所有性呢就是解说一切法的品别边际，啊，那么在此呢我们解说了五蕴，啊，六处。那么真实一品的第二大科呢是别变品类，别变品类呢是以四种真实来说明真实义，啊，那么它分成了三科，哎，第一科标列，第二科是随事，第三科是节俭。那么第一科标列呢，它列出四种真实，啊，就是第一个世间即成真实，第二个道理即成真实，第三个烦恼障尽智所行真实，好，第四个所知障尽智所行真实。好，那第二科随事，啊，就是随顺次第呢解释这四种真实，啊，那么这是我们现在正在讲解的地方。那么第三科节俭呢，就是将这四种真实呢做一个总结，好，做了总结以后呢，并且鉴别这四种真实的胜劣，好，哪一种比较优胜，哪一种比较下劣。那么第二科随事呢，分成四科来讲解。第一科是世间即成真实，好，那么世间即成真实呢，它分成三科，好，第一科真，啊，就是提问，提问什么是世间即成真实，好，第二科是，啊，就是解释什么是世间即成真实，那么第三科结，就是总结世间即成真实。那么第二科解释呢又分成两科，啊，这个第一科是出体性，出体性呢就是解说世间即成真实的体相跟它的自性。 那么出体性呢，又分成两科，第一科是标，第二科是列。啊，第一科标是说明世间人认识一切法是怎么回事。好，世间人在一切法上面，他怎么认识这些法的？他随顺这些法而安立了名字来全表这些法。好，这个名字不是法的字体，所以称为假名，啊，或者叫做假说。那么这个也叫做随顺假立。那么这些名字被安立了以后呢，啊，又经过世间大家的学习，啊，经过流通，经过传播，啊，这个叫做世俗串习，啊，那么这些名字呢，就被大家习惯的使用，啊，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啊，直觉性的呢，我们就会认为这些名字就是世的自性，啊，这个叫做误入觉慧。而且呢，被我们大家呢所共同的接受，啊，这个叫做所见同性。那么这个就是世间即成真实。那第二科是列，列就是举例了，列出世间各种差别式的假名。那么世间即成真实这个解释的第二科呢，叫做摄要义，说明世间即成真实的主要的道理是什么。这个道理呢，就是当在事项上面安立了假名之后，我们就会认为它全表了固定的事义，这个是有错误的。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误入觉慧，这个是有错误的。但是在世间人的共同认知，就是这样子，而认为这是正确的，所以称为世间即成真实。世间人共同认为这个是正确是真实的事情，在佛法看这是错误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解说的时候呢，也解说了什么是圣解，什么是想，啊，什么叫做名句文身，什么是细论，啊。那么我们再看这个别变品类随事的第二科是道理即成真实。道理即成真实呢，它又分成三科，第一科是真，提问什么是道理即成真实。第二科是事，解释道理即成真实。啊，这个解释呢分成两科，啊，第一科有道理义，啊，就是说圣人已经断除了烦恼，证入了诸法真实的意象，啊，但是呢，凡夫的心呢，只能在世间即成真实的假名上活动，不能够证见诸法的真实相。所以呢，圣人，啊，为了拯救凡夫，圣人就随顺自己所证入的真实义，施设了什么呢？运、触、戒，啊，等等的四种道理相应言教，让凡夫可以依照这个观待道理、作用道理、证成道理、法尔道理呢，来观察思维筹量，啊，诸法的影像教，啊，这个是诸智者有道理义，啊，就是第一科有道理义。那我们在讲解这一科的时候呢，我们也学习了四种道理，啊，就是刚刚讲的观待道理、作用道理、证成道理、法尔道理。好，我们也讲解了什么是法的生住意灭四相，啊，即诸法说有作用而实在是无作用的道理，啊，那么这里都讲解了。那么道理即成真实解释的第二科是证成道理义，那么这一科是详细的说明修习道理即成真实的智者的相貌，啊，即依证成道理施设有道理义，啊，那么在此呢，我们讲解的时候呢，也学习了什么是限量，啊，什么是比量，啊，什么是智较量，啊，还有什么是四种毗婆舍挪，即进行所缘、善巧所缘、进惑所缘。那么道理即成真实的第三科呢是结，总结道理即成真实，啊，这是道理即成真实。那么别变品类随事的第三科呢，就是解释烦恼障尽智所行真实，啊，它又分成两科。那么第一科是真，啊，就是提问什么是烦恼障尽智所行真实呢，啊，第二科是事，啊，就是解释烦恼障尽智所行真实，它又分成两科来解释。第一科略标，简略的说明烦恼障尽智所行真实，啊，那 那么这个略标呢，又分成了两科，第一科是体，由能观智啊这一方面说明烦恼障尽智，啊可分成无漏智、能隐无漏智及无漏厚德智这三种智，啊，而且呢，它是偏于二圣的智慧，啊，那么我们在讲解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们也学习了能隐无漏智的暖顶忍士四种加行位，啊，我们也解释了这个四加行。那么第二科是意，意的话呢，就是由所缘境这一方面啊，说明烦恼障尽智所性真实。这里呢，说明了三种尽智的所缘境啊，并且说明了什么是烦恼障。啊，那么解释烦恼障尽智所性真实的第二科呢，就是广辩了。啊，广辩呢，就是详细说明烦恼障尽智所性真实。那么它又分成两科来解释，第一科是显差别，啊，什么是显差别呢？就是详细的显示烦恼障尽智的所缘境，啊，它分成两科，第一科是真，就是提问，啊，所缘境是什么？第二科列出四圣谛，啊，苦集灭道四谛，啊，那么这个是显差别。那么广辩的第二科是明现观。说明由观察四圣谛而证入现观，叫明现观。那么它又分成两科，第一科是入见次，啊，就是解说证入现观的次第，啊，那我们在这里呢也学习了四谛十六行，啊，及七种作意，由能隐无漏智于四谛十六行呢集善思则而引发证入现观的无漏智，啊，从无漏智出来以后呢就进入了无漏厚德智，这个叫做入见次。那么第二科呢是观形象，啊，说明无漏厚德智中违法如实智的形象，啊，及其因果。那么在此呢我们也解说了唯识中的三十教是怎么样，啊，那么别辩品类中的随事的第四科是所知障尽智所性真实，啊，那么请翻到第二页。这个所知障尽智所行真实呢，它也分成两科，第一科真就是提问什么是所知障尽智所行真实呢，而第二科是就是解释所知障尽智所行真实。那么呢这个解释呢又分成两大科，啊，第一大科是略标，第二大科是广辩，啊，那么第一大科略标呢它简要的说明所知障尽智所行真实，啊，它又分成两科，啊，第一科是初体，啊，从名字说明所知障尽智所性真实的体相，啊，先解说什么是所知障，啊，再说明所知障尽智所性真实是什么。第二科是辩相，啊，从所知障尽智，啊，及所行真实相这两方面来说明它的相貌，啊，它分成两科，第一啊，又分成两科，第一科真就是再提问，啊，第二科辩就是回答辨别所知障尽智所性真实。那么这个辩呢又分成两科，第一科曰缘智辩，从能缘的所知障尽智来辨别它的相貌，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学习了什么呢，什么叫做明确的名言，什么是不明确的名言，啊，什么是表意名言，什么是显进名言，啊，什么是自信、随念、嫉妒三种分别，啊，并且说明了率尔寻求决定染净等流五心升起的次第，啊，还学习了什么是叫做平等朋平等无分别智的解释。那么第二科约所知辩，约所知辩呢就是从法无我智的所知境来辨别所知障境智所行真实。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同时说明了，啊，这种所知障，啊，这种所知境是佛菩萨不共二圣的境界，并且它是最究竟的境智所行境界。那么解释所知障境智所行真实的第二大科呢就是广辩， 广泛的解析所知障净智所性真实。那么它分成两科，第一科是智心门，好，第二科是净障门。那么智心门的智是指能证的清净智，智心门的行啊，是指净智所行的真实意境，从这两方面来说明，叫做智心门。那么它又分成三大科，啊，第一科是真实意相，啊，说明什么是清净智慧所行的真实境界的相貌，叫做真实意相。那么它又分成两科，啊，境所显跟智所显。第一科是境所显，啊，从所知境说明真实意相。啊，它又分成两科，先标后视。第一科标就是标示真实意象，啊，即是无二所显，并且标示出来二就是指有及非有两种妄执。啊，第二科视就是依标示的文来解说真实意象。那么它又分成三科，有、非有、续非这三科。那么第一科有呢，是解说有执，又分成两科，先视后结。啊，第一科先解释，啊，这个解释呢又分成两科，先标后列。啊，第一科标是说明有，啊，就是执着假说自性是有体性的世间妄执。那么第二科列呢，就是举例列出，啊，依照有为法及无为法所安立的假说假名言说。第三科呢所安立的假名言说。对，啊，第二科有的有执的第二科是结，啊，就是总结诸法假说自性是增益的有执，啊。那么解释净所显的第二科是非有，啊，在非有这一段呢就解说非有执。什么是非有执呢？就是执着除了诸法假说自性没有体性以外呢，也认为假说自性安立假名所依的有为法跟无为法也是没有体性的，也是没有自体的，啊，这个是损减执。那么解释净所显的第三科是俱非，啊，前面解说了有执跟非有执，啊，这两种俱要远离，啊，叫做俱非，这两种执着都要远离它。他们又分成了两科，第一科是名无二，说明无二所显的真实意象得名无二的原因。好，第二科名无上，啊，说明真实意象一名中道一名无上的原因。好，那么真实意象的第二科是智所显，好，说明佛菩萨清净智所显示的分位，啊，这个是智所显。那么智行门的第二科是净相应会，好，这个净相应会的净是真实意境。那么这一科是说明和真实意境相应的法无我智的作用跟它的义力，啊，它又分成三科，第一科是圣解方便。这个圣解方便呢，说明成就法无我智得到空圣解以后呢，就能利用，啊，和空圣解相应的方便来成熟有情跟自己的佛法，啊。那么圣解方便分成四科，啊，第一科标，标举圣解方便的宗旨，啊，是得无上菩提。那么第二科是真，啊，就是提问原因为何，啊，第三科是是，就是解释为什么空圣解是成就无上菩提的方便。那么这个解释又分成两科，啊，第一科是由修圣解，哎，讲解菩萨啊，在生死流转中修空圣解的目的。那么由修圣解又分成两科，啊，第一科曰生死变，啊，从菩萨的流转生死，啊，说明这个圣解方便，啊，它又分成两科，第一科是正了知，啊，从菩萨正确如实的了知生死，啊，所以呢不厌离生死而能在生死流转中呢成熟佛法，啊，及有情。在讲解这里的时候呢，我们也学习了菩萨地的成熟品。那么第二科是不了知，说明菩萨不如实了知生死的过失， 它又分成两科，第一科是染受生死失，说明菩萨杂染心受生死的过失。第二科是厌离生死失，说明这个菩萨因为厌离生死而生的过失。那么由说修圣解的第二科呢，是曰涅盘辩，由涅盘的观点来说明菩萨修空圣解。它又分愿求喜要，它又分成两科，对不起。第一科是无部愿，说明菩萨修空圣解，所以对于涅盘呢没有部位，也没有过多的喜要跟愿求。第二科有部愿，说明菩萨对涅盘有部位，即有愿要的过失。它又分成两科，第一科是身部涅盘失，说明如果菩萨不为涅盘的话，他就会有远离涅盘的过失。那么在讲解这里的时候，我们也学习了涅盘的四种极境相。第二科是住乐涅盘失，说明菩萨多愿要涅盘，有极入涅盘的过失。在此呢，我们也学习了无相三摩地。那么圣解方便解释的第二科是成大方便，说明修空圣解是菩萨证入无上菩提的大方便。那么它分成两科，第一科是翻显，翻显就是从反面说明，如果菩萨没有修空圣解，就不能够成就无上菩提。那么第二科是正成，从正面说明菩萨如果修习空圣解就能成就无上菩提。圣解方便的第四科是解，为以空圣解为成就无上菩提方便，做一个总结。那么净相应会的第二科是入法无我，讲解悟入法无我智的境界，及各种的功德跟胜利。入法无我又分成三科，第一科是离诸分别，说明法无我智远离各种的虚妄分别，而以诸法真实自性为所取境。那我们在这里呢，我们也学习了菩萨四种妙陀罗尼，即我们解说了法师拜佛的例子。那么第二科是获多胜利，讲解菩萨悟入法无我之后所得的多种胜利。那么它又分成三科，第一科是得罪胜舍，说明菩萨的法无我智能够不执着没有烦恼，所以能够得到罪胜舍。那么第二科是依修善巧，是说明依止罪胜舍来修习五明的一切善巧智慧的胜利。这个呢又分成三科，第一科是令无劳倦，就是修习五明善巧时呢，依止罪胜舍能使身心无劳倦。我们在这里讲解的时候也学习了八种一切事苦及一切难行。第二科令能承办，依止罪胜舍学习呢速能承办诸善巧。第三科是令无怯弱，也就是依止这个罪胜舍学习诸善巧呢，心中不会怯弱，认为自己不行。那么在此呢也学习了四种随烦恼性，菩萨的坚力持性五种依处及菩萨的五种精进。那么获多胜利的第三科是不空生死，讲解菩萨依罪胜舍在生死中流转不会空无功德。它又分成四科，第一科是增长菩提，说明菩萨在生死流转中能增长大菩提。第二科是渐减骄慢，说明菩萨在生死中呢成就了各种殊胜功德以后呢，他不会骄慢，而且骄慢心呢渐渐的减退。我们解说这里的时候呢也学习了什么叫做毅力。第三科是弃舍障执，说明菩萨在生死中得到殊胜智慧，能够以智慧观察而弃舍外道议论。第四科是不惜利尽，说明菩萨的功德增长以后呢，他并不希求外面的名闻利养。那么入法无我的第三科是节俭所依，说明菩萨能得到众多功德胜利都是依止法无我智。那么净相应会的第三科呢是修行正行，依止法无我智修习自他利他行，自利利他行，又分成标示节三科。那么第一科标 说明修行正行的宗旨是成熟自佛法及成熟他有情。那么第二颗是啊，就是解释修行正行啊，又分成两颗啊。第一颗是摄受善法，那么说明菩萨在生死中流转啊，要修习善法，积极功德啊。它又分成六颗，那么这六颗就是六波罗蜜多行啊。第一颗施所摄啊，就是讲解布施的善法功德。第二颗戒所摄啊，就是讲解持戒的善法功德。那么第三颗忍所摄啊，就是忍辱的善法功德。讲解忍辱的善法功德的时候呢，我们也学习了菩萨耐怨害忍的三种正审思责，及菩萨于有怨害有情所修习的五种想。那么第四颗是情所摄，就是菩萨要精进修习一切善法功德。那么第五颗是定所摄，就是菩萨修习禅定的善法功德。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学习了菩萨所修的四无量心。那么第六颗是慧所摄啊，就是般若所摄的善法功德。那么在此学习了十种不可信及菩萨的七种大圣性。那么解释修行正行的第二颗是饶益有情啊，说明菩萨在生死流转中啊，要修饶益有情的正行啊，又分成四颗。第一颗是与有德啊，说明对有德行的有情呢，要恭敬，要供养。在此呢，我们也学习了如何以少善而能得到无量果啊。第二颗是与有失啊，说明对于有过失的友情要令断过失。我们也在这里学习了什么是大悲心啊。第三颗是与有愿，说明菩萨要以慈心利益安乐有愿有情，使其愿心自然断除啊。那么我们在这里也学习了菩萨利益安乐自利利他行，就是今天讲解的。第四课是与有恩，说明菩萨要酬报有恩有情，不要断然拒绝他的要求。那么修行正行的第三课是结，就是总结了修行正行这一课。那么现在呢，就进入了自行门的第三课离言法性，解释怎么知道诸法真的有离言法性呢。好，那你们就可以参考这个第三页了，好，参考第三页了。其实呢，只有圣人呢以法无我智啊，亲证真实意象，才知道诸法离言的法性啊。这个凡夫是不能知道啊什么是离言法性的。那不能知道怎么办呢？所以菩萨要以道理来解说，并且以圣教量为依止来说明啊。那么离言法性呢，分成了三颗啊。第一颗是理成啊，从理论上建立有离言法性。那么第二颗是教证啊，就是从圣教量证成有离言法性。那么第三颗是示难啊，就是解释问难。那现在呢，这里是理成这一颗，它分成三颗，先真再试后结。现在是第一颗真，就是提问一切法的离言自性啊。既然说诸法离言，那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诸法离言呢？就是说它没有言说相。但是我们凡夫呢，我们要了解诸法，要知道诸法呢，必须借着语言文字，我们才能了解它的意象。那么现在既然没有言说相，那么要根据什么道理才能知道有诸法离言自性呢？好，是这个意思。好，下面看论文。为一切法假立自相，或说为色，或说为受，如前广说，乃至涅槃。当知一切为假建立，非有自性，亦非离彼别有自性，是言所行，是言境界。第二十二页吧。从现在开始，我们进入比较理论性的部分。OK， 所以从现在开始，每一堂课都比较枯燥，但是呢，都比较需要花脑筋。 枯燥不是无味啊，枯燥但是有味道。这个是李成的第二颗是啊，解释为什么离言自信是有的道理啊。它又分成两颗，第一颗是显字啊，从佛法字中的正确道理方面来解说啊。第二颗是斥他啊，就是破斥凡夫有情错误的认知。那么显字这一颗呢，又分成相非有性及圣意有性这两颗。那我们现在先解说第一颗相非有性啊，说明诸法的言说相并非诸法的真实自性。好，我们先因批寻记解说一段文啊，为一切法假立自相啊，见批寻记，此中自相为言说相，想所施设增益而有，不称真实，故名假立。此中自相，这个此呢，就是指为一切法假立自相这句话。啊，这个一切法呢，在这里就是包含了有为法跟无为法。那么这句话中的假立自相的自相是什么意思呢？为言说相，啊，就是我们虚妄分别心中呢，依着诸法的名字遍计而升起的言说相。啊，想所施设。我们前面在讲一二之后解说过，想想就是在境界上面呢了别它的相貌啊，了别这个境界的相貌。那么它怎么了别呢？啊，就是在第六意识的想心所啊，它在所缘境上面呢施设种种的名字啊，种种的名言来取相啊，使我们的心呢能够用这些名字来分析啊，来思维，来整理，而发起言说。那么这一切有为法啊，跟无为法本来是没有名字的，那么是由想心所来安立了一个名字来全表这个诸法的自体相。所以当我们的心在名字上面分别的时候呢，就会升起了言说相啊。那么这个言说相是心在名字上分别所生的一种意象啊，所生的一种意象，这个意是真实意的意啊。增益而有，那么在想心所没有在诸法安立名字以前，我们的心接触到诸法的时候啊，没有不会升起由名字而生的分别啊。譬如说什么呢？在这个杯子啊没有被安立成这个杯子的名字的之前，我们看见这个杯子的相貌的时候呢，我们心中不会有杯子这个名字的分别，好，不会有这个分别。可是当我们安立了杯子的名字啊，然后大家学习了以后啊，并且接受了以后呢，当我们看到这个杯子的相貌，你心里就会升起杯子的名字，哎，这种分别啊，并且感觉到这个东西就是杯子。这个时候我说杯子，你就了解我在说什么东西，哎，然后我说这是什么，你心里就会说这是杯子啊，心中就浮起了这个杯子的什么名字，而且呢还浮起了由这个杯子名字所生的分别啊。所以呢这个杯子的名字，杯子名字所生的分别，并不是杯子这一法的自体性，并不就是这个杯子的本体，好，不是，只是我们的心在杯子这个名字上面分别而产说的言说相，好，只是言说相而已。那么杯子这个言说相并不是杯子这一法的真实自体相，杯子的这一法真实自体相在这边，好，这是这个杯子啊。那么这个言说相是由心在杯子的名字上面分别而产生的，好，所以它是增益而有的，本体在这边。好，你增加增益的增是增加的意思，益是添益的意思。好，它不是诸法的自体，好，诸法自体在这边。可是呢，当你随顺的这个名字的时候，你身会想起一个什么？你心中浮现一个杯子的意象，那个象不是这个杯子象，它是增益出来的，是离开这个杯子而有的。但是说离开，他们两个不是什么？绝对分开的，因为一定要依着这个杯子的字体相安立名字，由名字才能生出来， 这个意象，所以他们也不是决然的什么断然的两起，好，所以是不依不异的。要注意我们这种执着，一种就是执着这个杯子跟那个字体箱就是同一体，好，第二种执着是说杯子跟那个字体箱是分开的，是决然不同的两体。好，我们的虚妄分别心是这样分别的，有两种执着，但是通常破解是破解第一种执着。那么记得我们以前讲过，非离彼能全，至于所前转，啊，非全不同故，啊，一切不可言。我们以前讲过这一个，非全不同故，啊，有两个，非全是破的嘛，是破合一。非全是不破这个合一，不同是破什么？是破他们是分开的两个，啊，所以就破两种，啊，这个即使破两种，可是在后面讲解的时候，大部分都是讲解一种，就是破他们两个合一的那个相，啊，是这样子。不称真实，啊，杯子的字体相是第八识的相分所变现，啊，这个东西是我们第八识相分变现出来的。那么杯子名字所起的分别呢，是哪里升起的呢？是我们第六识，我们意识的见分所升起的分别，见分所分起的分别。所以这两者并不是同一个体相，一个是第八识变现出来的，一个是第六识所起的分别，这两者并不是同一个体相。但是在我们凡夫的片剂中呢，就仿佛觉得啊，这个第六识在名字上面所生的这个言说相，就是这个第八识所变现的这个事物的字体相，啊，所以说不称真实，啊，两个不相称，哎，这两个相不相称，叫做不称真实。故名假立，啊，这个由第六识升起的言说法相呢，是由名字所生的，啊，并非事物的字体相，啊，所以说它是假立出来的，啊，啊，这是毗荀记的解说。讲解到这里呢，如果你们比较用功的话呢，你们会去看师父的解释。师父在2002年5月3日讲解真实义品的时候，讲到这一段文的时候，举了一个例子，啊，什么例子呢？叫做拜蹲。什么叫拜蹲？就是我们讲的拜殿，啊，他们称为拜蹲，蹲就是蹲下来的蹲。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那个例子的话呢，啊，你思维一下，你会发现呢，他在讲解的时候，他讲了两个争议而有。两个争议而有，我们刚刚前面讲争议而有只讲一种，哦，他讲了两个争议而有，这两个争议而有呢，都是第六识争议上去的，啊，那么第一个争议而有呢，是第六识在名字思维，啊，名字上面思维出来的相貌，它是属于表意名言的争议而有，啊，那么第二个争议而有呢，啊，就是我们用眼睛去看过这个拜蹲以后呢，啊，过了一下，啊，过了一下时间，你没有再看见这个拜蹲的时候呢，你回想刚刚看过的这个拜殿，好，这个时候在你第六识中呢出现了这个拜殿的相貌，okay。 那么呢，这个第六识中显现出来这个拜殿事物的相貌呢，它也是争议而有的，因为它不是拜殿的那个本体，它是在第六识中显现出来的，所以它也是争议而有的，好，但是它不是什么，不是语言文字，所以它是属于显境名言的争议而有。那么这两种相呢，只要你第六识不去想它，这两种相都不能显现，对不对？这两种相都不能显现，可是第八识所变出来的那个拜蹲呢，你不管想不想它就在那边，你第六识想不想它没有关系，它还是显现在那边，但是这两种从你第六识出来的争议而有东西，你第六识不想他们就不能出现，嗯，所以在师父讲解的时候呢，啊，就有这个不同。但是在一般的解说的时候呢， 偏重于第一种争议而有，好，就是第六是在表意名言的名字上面所生的争议而有，好，有这个分别在里面。那你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好，要仔细看啊，可以看出来，它有讲解这两种，啊，不是没有 cover 到，它有 cover 到，只是我们不容易看出来。所以学习不容易，哎，你看第一遍看不出来，看第二遍还不见得看出来，多看几遍，慢慢你看出中间有不同。那他只是讲那一句话过去，或说为色，或说为受，如前广说乃至涅槃，这个就是安立假名了啊。那么前面解说真实意象的时候呢，在假说自性曾经解释说过啊，我们世间人在一切法上随顺假立啊，经过世俗串习误入觉慧啊，共同接受的什么所见同性，而成为世间即成真实。那么佛到了世间以后呢，啊，看到我们有这种妄执，那怎么办呢？那你们只能利用名言来思维来分析。好，所以佛来到这个世间也假借名言安立种种名字啊，全表什么叫做色受想行识啊，这些有为法啊，什么是涅槃啊，无为法，建立了道理集成真实，好，使众生能够依循着佛陀的教导呢，能够修行，好，能够证悟真理，啊，证悟这个理言自性。当知一切为假建立，非有自性，亦非离彼别有自性，是言所行，是言境界。啊，我们见毗荀记的解说，如前说色乃至涅槃是名一切啊，前面所说的色受想行识等全表有为诸法，乃至涅槃呢是全表无为法，这个有为法无为法呢就含摄了一切法，所以名为一切啊。此为言说自相可得，非如言说有其自性啊，这个就是解释论文的为假建立非有自性这一句。那么在有为法即无为法这一切法上呢，施设安立了种种的言说的假名来全表诸法的自体相啊。那么当我们的第六识在这些名字上面分别的时候呢，就有了种种的言说法相升起啊。比如说我们心想了杯子这个名字的时候呢，啊，心中就有了杯子这个名字相应的意觉升起啊。你想到杯子的时候，你心中不见得是想出现这两个字，你会出现一个感觉，有杯子的时候产出的一个感觉是什么？那个杯子的感觉，那个叫做意觉，啊，有那种境界的感觉。那杯子意觉的相貌呢，又称为意象啊，这个就是杯子的言说法相啊，由杯子这个言说所出现的这个法的相貌啊，这个意象。所以说，此为言说自相可得啊。但是这个言说自相呢，并不是他所全表诸法的自体相啊，比如说第六识由杯子名字所生的这个言说法相，它并不就是第八识相分所变现的诸法啊，或者是法性的真实体相啊，不是，它并不就是杯子的自体啊，所以说非如言说有其自性啊，这样解释，亦非离彼假立色等自相。别有如言所说自性，是诸言说所行境界。好，从这个以下呢，毗荀记就解说论文的亦非离彼别有自性，是言所行，是言境界，就是要说明呢，绝对没有任何的真实自性是言说的所行境界。好，就是为了要说明这件事情。那么言说是为了全表有为法及无为法的自相而安立的啊，但是言说自相呢，并非诸法真实自相啊。由此知道呢，诸法的真实自相并非假立言说的境界啊。那么现在就提出一个质疑，说既然色等诸法假说自相不是诸法真实的自相，那么是否有可能离开诸法的假说自性，另外有言说自性是诸法的真实自性呢？好，提出这个问题啊，因为呢，外道呢，他有别有自性的见解，所以就提出这个问题。 也因为呢无始以来名缘欣喜的缘故呢，所以我们凡夫有情在直觉上啊，总觉得名言有其真实的自信啊，总觉得我们想的这个名字就是诸法的真实自信，我们有这个问题啊。那么现在回答你说没有啊，色等假立言说自信啊，确实不是诸法的真实自信啊，离开这个假说自信呢，也没有任何言说所行境界呢是言说自信，是诸法的真实自信啊。这边就是再一次的确认啊，言说自信绝对不是诸法的真实自信啊，诸法的真实自信是离言法性啊，所以有道理先来建立有离言法性。其实后面整个后面就一直在讲这件事情。此中言者亦说寻视，寻视是比言说因故。此中言者亦说寻视。论文中是言所行是言境界的言的意思是什么呢？它是指寻视心所。为什么呢？因为寻视是比言说因故。因为要发起言说的语业呢，必须要依靠寻视心所的作用才能发起。所以说寻视是言说的发起因。那么前面解说道理其实真实的曾经解释过寻视这两种心所。那么这两种心所呢，是在他们是假立的心所，它是在思心所跟慧心所合合起来的分位上面安立的，所以它是由两种心所合并而成的。那么思心所的行力向上是什么呢？是造作啊，它可以发取呢寻视生与意业啊等为业用。思心所在发起行动的时候呢，分成三种啊。第一种称为审虑思啊，就是考虑应不应该做啊，你会去思维做一件事的时候，考虑这件事应不应该做，这个叫做审虑思。第二种决定思啊，决定要这样子做啊，在思维中决定了啊，我要这样做啊，这样应该这样做就要这样做，或者不应该这样做就不要做啊，决定了叫决定思。那么第三个叫做发动思，你决定了要做的话啊，你就要发动你的什么身语业啊，要动身发语，表现在行为上面啊，又有这个思心所控制，要表现在你的行为上面，所以叫做发动思啊，有这三种思心所。所以呢，我们要做生业余业的时候呢，都要靠思心所来造作业。好，所以思心所的它的形象是造作。那么这个这样子的活，这样子的表现呢，在内心的活动里头呢，就叫做寻视。表现在内心里就叫寻视，在外面就变成生余业。好，寻视影像是名所行，起自影像为形象故，寻视所缘是名境界。唯以名义为所缘故，越此更无甚堪能故。我们今天再继续讲一点，因为前面讲的那个太简单了，所以这个地方比较困难一点呢，我们多讲一点，你们可以回去思维一下啊，要不然回去就没功课做了。那么先解释啊，这一段文呢，我们先解释其中的寻视所缘是名境界啊，唯以名义为所缘故啊，这个是解说论文的是言境界这一句啊。寻视是属于能缘心的心所法啊，能缘心心所法。当我们的能缘的心及心所法升起的时候呢，就必须要有一个境界作为它的所缘缘，它才能升起。寻视它是心所法嘛，升起要四个缘嘛，对不对？所以它一定要有个境界作为它的所缘缘，它才能升起。那么这个境界呢，就称为所缘境，好，就称为所缘境。所以说寻视所缘是名境界啊。那么寻视心所法的所缘境是什么呢？啊，回答啊，唯以名义为所缘故啊。寻视心所的所缘境呢，就是名跟义。什么是名？名是能全显的名句文身。什么是义？义是依着能全的名啊，依着那些名句文身呢所全显的意境啊，也就是意象啊，或者叫意象。我们前面刚刚讲的就是那个东西。 那我们前面解说道理即成真实的时候呢，曾经引用色大圣论的句子啊，我们这一个句子，非理比能权，至于所圈转啊，能权，非理比能权的能权就是名句文身啊，不是离开了能权显的名句文身，而我们的智慧呢，能够在所权的意象上面活动。好，我们的心要活动的时候呢，是不能够离开名句文的。好，第六识要活动的时候呢，不离开名句文的。所以心所取的意象是不能离开能权的名句文身，而有它的自体性。啊，那么这里的智慧就是寻视心所。啊，那么前面说寻视呢，是在思心所跟慧心所的氛围上假立的。那么智慧比较少的时候呢，就是寻心所，啊，这个智慧比较强的时候，比较多的时候呢，就是视心所，啊，那么他们的所缘境呢，就是名与义了，啊，那么依照护法菩萨的唯识正义呢，第八识哈，八识中呢，只有第六识和寻视心所相应，啊，别的部派有不同的说法，啊，但是护法正义是只有第六识和寻视心所相应。那么第六识又称为意言识，啊，这个意言识的意义呢，就是指第六意识的简称，啊，那个意。言呢，就是指能权的名句文身与所权的意象，啊，就是这个名与意。啊，所以这个意言识的言不同于我们这边讲四言境界的言，啊，这两个言解释是不同的，你不要把它合起来。啊，这个识就是心及心所法的合称，啊，也就是说呢，第六意识啊，第六意识身体啊，在五星位里头的寻求、决定、染净等流位的时候啊，不是那个率尔那一位啊，在后面四位的时候呢，它必有寻视心所相应同时升起，哎，那么这个时候呢，第六识的心王及寻视心所呢，都是以名与义为所缘境。啊，他的所缘境都是名与义，所以论文中说视言所行，视言境界的言呢，批评对于这里头说是寻视心所，啊，其实应该再加上意识心王就比较圆满一点啊，因为意识心王也是。那么为什么不提意识心王呢？啊，推测可能有两个原因。好的，批评记没有提到意识心王，只有讲到寻视心所。第一个就是说呢，寻视跟意识啊是相应同时升起的，所以提到了寻视就必定有意识升起，所以就不必提了。啊，说是寻视，因为它只跟第六识相应嘛，所以就必定是有意识了。啊，因为心王心所一定是具体嘛。那么第二个是说啊，意识，我们刚刚讲说意识呢，在寻求、决定、染净等流这四位的时候呢，它跟寻视心所相应。可是意识在率尔心的时候呢，它不和寻视相应，它没有寻视，因为率尔心就是这么一个境嘛。好，它没有寻视跟寻视相应，所以意识除了和名句文身的表意名言升起之外呢，意识也可以跟显境名言升起。啊，可是呢，寻视呢只和名句文身的表意名言升起。好，那么这里讲解的是表意名言，所以这里用寻视解释言而不提意识，也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寻视影像是名所行，起自影像为形象故。啊，那么这个是解说论文的视言所行这一句。寻视影像，啊，那么前面说寻视心所是以表意名言的名句文身啊，跟它的意象为所缘境。那么这个时候是没有第八识的本质分作为书所缘缘的，啊，它是由意识及寻视心所的见分心嫉妒分别时候变现出相分，啊，这个相分就是寻视影像，啊，它是见分心嫉妒分别时候的境界，啊，所以说是所行，这个所行的行就是分别活动的意思。你看这一段的时候要参考法师拜佛的那一段文，啊，才能了解我在讲什么东西。起自影像为形象故，啊，第一个，这个意识和寻视的相分影像呢，是由意识及寻视的见分所变现出来的。好，这个是见分与相分同种的分别变，因为是在名言上面，好，在语言文字上面活动，好，在表意名言上面活动的分别变。好，所以说起自影像，啊，那 那么注意呢，意识的见分种子变现出意识的见分跟相分，那么寻视心所的见分种子呢，它变现出寻视的见分及相分，意识心王跟寻视心所他们各自有各自的种子啊，心王跟心所不同种子，可是心王要变现相分的时候呢，是由心王的见分种子变现出自己的见分相分，心所要变现出他的相分的时候呢，由心所自己的见分种子变现出心所的见分跟相分，好，是这样子。为形象故，好，当见分种子变现出见分及相分的时候呢，同时见分又在相分上面嫉妒分别，好，在上面活动，那么这个就是自变自缘了。所以说起自影像为形象故，这样子。那么这边呢有一个如果你有去参考师父的讲解的时候呢，那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什么呢，师父在2000年1月29日 TAPE 343、讲解的时候说，我们内心的寻视分别也是与书所缘缘有关系的，注意哦，寻视分别与书所缘缘有关系。刚刚我前面讲什么，在巡视的时候是没有第八识的本质分作为宿所缘缘的，为什么不一样呢？要注意，你要去仔细看那段文，师父在那段文举出来，绳子是宿所缘缘，蛇是亲所缘缘，就是你看一个绳子看错了变成蛇，看成蛇了，那么呢这个绳子是说宿所缘缘亲所缘缘，这个是那一段师父在讲解的时候呢，是为了说明凡夫的巡视会升起片剂所执，所以这样说，本来是绳子看成蛇升起了片剂所执，所以呢绳子是书所缘缘，蛇是亲所缘缘，有这样解释说会升起片剂所执而讲解的，但是这样容易引起误会，就是误会就是我刚刚提起的，我们在讲解的时候是说什么巡视只在第六识相应，在表意名言的时候，那么没有第八识的本质分为书所缘缘的，所以师父在2002年5月5日讲解这一段文的时候，他就不再这么说了，不再引用这个绳子跟蛇子宿所缘亲所缘缘，说我们的内心寻视分别也是与宿所缘缘有关的，他就把这一段取消了，就是更正了前面，你要注意这样子，不要看了只看前面没看后面，没看02年的讲解，看了前面就以为说哎，是这样子，师父怎么这样讲，他的后面有更正。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里解释起自影像，好，我们再说一遍，刚刚讲解过一样，我们再讲一下。刚好我们这边讲解的是在讲分别变，好，就是由见分及相，刚好是见分及相分呢，都是由相同的见分种子所升起的分别变的例子。好，但是如果是在因缘变的时候呢，见分是由见分种子升起，好，相分由相分种子升起，还是称为起自影像，好，也称为起自影像。因为这个起自影像的自呢，是指自是，由这个是他自己变出来这个所缘境，然后呢自己这个是再去缘虑这个所缘境的意思，这个是就是心心所的意思。所以心王意识的影像呢，是由意识的种子所变，那么心所的影像呢，寻视的影像呢，是由寻视心所的种子所变，是这个意思。那么其实呢，这个是言所行，是言境界，这个所行就是境界。那么说境界呢，是解释名句文身以及意本身，是以所缘境的这一方面来解释。那么说所行呢，是说这个名句文身呢跟这个意呢，是寻视心所所变现的，所缘取的，是在讲这个关系，是以这一方面来解释，所以会讲是言所行，是言境界。其实在一刹那升起的时候，有了能，有了所，同时能去缘所，产生了认识，这是同一刹那的行动，同一刹那显现的一个相貌。但是我们在解说的时候，你就要解说先有个能缘心，再有个所缘境，然后这个能缘心去寻缘所缘境，好像有很多步骤，其实不是，就是一刹那啪就这样子结束了，就是这样子。超越此，越此更无甚功堪能故，此就是指名与义，寻思的所缘境只有名与义，那么超越了名与义呢，寻思就没有升起的堪能性了，离开名义 巡视亲属就不能申请，所以巡视生要申请一定要依民记忆他才能申请。好吧，今天就讲到这里。有问题吗？ 请问师父哈，那个今天讲的那个民与就能权与所权的地方哈，那在前面也讲过，就是民是互为客的民跟事，这边讲民跟义这两个，这三个字的差别，是不是请师父再做说明？ OK， 很好。很多人都会产生误会，就是看经书的时候，这边讲民与义，那边讲民与事，这边讲事跟义。如是名为如是义，于是假立。所以你在看书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事表示的是义的意思，有的时候这个事是表示他自己是事的意思，所以这个事跟义不能画等号啊。所以你要学到后面的时候就会知道，他讲如是名于如是事啊，假立出来的啊，也就是说前面有画过那个图，再画一次，谢谢。请手有点发抖。是。这个杯子，这个叫事啊，就是我们那个杯子，我刚喝水那个杯子，这个叫事，这第八识变的东西啊，这个是事。那你要全表这个杯子，因为什么？我们看到那个杯子，我说哎，请你把杯子拿过来，但是我如果没有名的时候呢，我怎么整？我请你拿过来呢，那我怎么表示？说不出话来，所以你拿不过来，对不对？好，为了要让你拿过来，我们能够 communicate， 我们能够沟通，还立一个假名杯子，因为我们的第六识只能在这边活动，不能在这个上面活动，对吧？我们的第六识不能在杯子的本体上活动，它只能够在这个名，我们刚讲第六识的巡视心所是以名与义为什么？为所缘境，所以令了这个杯子。好，这个义。那我讲了杯子以后，你第六识心中浮现的是什么？我说，请把杯子拿过来。你第六识心中的什么？浮起两杯子两个字吗？不是，你心中浮起的是要把这个东西，要寻找这个东西。由这个名字所产生的这个意象，因为画虚线就代表它是你在你的心中，不是像外面那个有外面的这个实物，它是在你心中出现的这个杯子。所以呢，当我说请把杯子拿过来的时候，你心中就出现了一个杯子的相貌，然后呢你就去找那个跟那个相貌什么相应的这个东西，这个事。好，一看哦，杯子在那边，你就把那个杯子拿过来了。好，请你把杯子拿过来。好，他把杯子拿过来了，所以我们能够沟通。请说。好，对吧？这样我们就能够沟通了。所以实际上有这个第八识所变现的这个本体，然后有我们所安立的名字， 然后呢，由我们在名字上讲出名字以后，在我们第六识中所起的这个什么相貌，这个杯子的相貌，那这个东西叫做意象。我们也称为什么意境，对。那我们第六识能够在什么上面活动？我们刚刚讲第六识寻视心所的所缘境是什么？名句闻声与意，所以我们心就在这个上面活动。可是我们心在这个上面活动的时候，我们老认为我们心中所想的是这个东西，它不是，不是那个东西，它是这个，对吧？我们刚刚讲这个拜蹲，讲到拜蹲的时候，你后来回想到那个拜蹲的时候，它不是那个本身拜蹲本身，是你心中的那个拜蹲，你回想那个相貌，对吧？你从拜蹲的意识里头也出现这个影像，对吧？所以这个是我们第六识在活动，第八识。这个是第六识，啊，当然，现在不是在讲帅耳那一刻哈，我们现在就是讲的跟表意名言相应的，所以不要把它又把它套上去，因为表意在帅耳那一趟的时候，它缘起之后会产生一个这个镜像出来哈，不讲帅耳那一刹那的那个状态，好，好，那你讲名是互为客那句话。实际上是讲那个事是义的意思 OK 是义的意思，名义乎为客，为什么？我们刚刚讲的，请翻到刚刚那个黄色那一页，看到没有？我们以前讲解的这个是名，能权的是名，非离彼能权，不能离开这个名，至于所权转，至在这个义上面转，所权是义，能权的是名，也就是我们第六识的智慧呢，只能不能离开这个名上面而产生这个义，一定要依名记义才能出来。那么这两个东西，我们总觉得它是同一个东西，或者觉得它是我们刚刚讲截然不同的两体。所以说非权，非权就是非离彼能权至于所权转的意思，好，就是说他们两个他不能离开他，他们两个是什么？是有关的，你不能离开能权而有所权的意，好，不能离开能权的名而有所权的意，可是能权的名我们又总觉得能权的名跟这个意是同样的，所以说不同，他们两个是不同的，能权的名跟所权的义是不同的，所以说非权不同故，啊，所以这边是在讲两件事情，非权不同故是讲两件事情，但是有聪明的人，什么一文解义的人，非权不同嘛，复复得正嘛，是不是？擦掉权同，说权同嘛，所以能权就是所权嘛，哎，这不是在开玩笑啊。这个的确是发生了，因为最近才有人打电话问我这个事情，他说权同啊，这两个化掉不就是刚好复复得正嘛，就是权同啊，所以佛讲的是权同啊，我说你要去看注释啊，去看菩萨的注释啊，不是你自己在那边解啊，好，所以非权是一件事情，不同是一件事情，这是两件不同的事，好，再讲解两种执着，好，破掉两种执着，非权非离彼能权至于所权转，好，是非权，名跟义是不能分开的，一定要有名才会有义，为了表示义一定要安立名，好，那么呢不同就他们两个也不是什么完全的一体的，刚好破掉两种执着，好，一切不可言，所以都一切都不可以执着它为真实的，好，一切真实的什么真实的自信法的自信呢，不是言说可以安立的，好，是这个意思，我们再换回来，所以你说名是互为客的是就是义的意思，好，但是我们读到后面的时候，是寻是是如是智，名义 自信、差别四种。它有的地方叫名义自信差别，有的地方叫名事自信差别。同样一本书《色大胜论》，不同的地方，一个地方就写事，一个地方写义。那么在《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名事自信差别，那个事是指的依他起事。OK， 所以在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个事又是指的这个事了，依他起了，第八识变现出来的依他起了。好，可是你讲的名事互为客的事是这个意思，是义的意思。所以呢，不能够说只看到这个名字就去解释它，要把它的意思搞清楚，它在讲解什么意思。哎，重点在这个地方，所以要去把它搞清楚。那么在破的时候，我们后面会讲到啊，后面是次四种失坏，哎，下次就要讲到了。哎，那破的时候呢，有一种就是在利用这种破啊，事跟名义来破。那一种是破这两种关系，好，来破，破解说我们执着这个东西就是它，好，那么一种是用这个破，一种是用这种方法破。好，下面讲的是事事坏的时候，下次就会讲到，哎，那这个图，下一次的那个讲义就会有，好，就会有，哎，啊。 能够请问一下，那个《金刚经》讲“因无所住的生极心”，这是个关系是什么？ 那么“因无所住生极心”，住就是执着嘛。那你要执着这两个，它就是它，这个就是执着了。你不能执着，我们由心里所想的这一切，你不能这样执着它是真的。它只是我们的心在依明记忆，心在这上面活动而已，它不是诸法的真实相。那你要执着这就是诸法真实相的时候，你就是住了。好，所以因无所住而生起心，我们要能够什么，我们应该有得到圣人的智慧，甚至它是直接圆诸法的真实相。你应该记得我们讲到那个唯取其事，唯取真如，不作是念，此事为是，是为真如，但行一义，对吧？那圣人的智慧的时候就是什么？不住相的。他这个时候是什么？唯取其事，唯取真如，但是呢不行于义的，而且没有这个念说这个东西是什么，他心中没有做出来，哦，这个是杯子，他不这么做这个思维的，哎，他就是圆得这个杯子的意义，就是这样子。那么这个是毕竟空的，那么他这个时候已经是直觉性的了，看到这个东西，我们看到这边就觉得这边有个实体性的东西，杯子在这边嘛，对不对？他看到这边就是一个什么如幻如化的东西在这边，他的反应就因为他已经得到什么清净的智慧。那我们没有智慧，我们现在智慧是染污的，所以我们一看就执着它是真的，哎，就是这样子。哎，这些下次都会讲到。还有没有问题？今天讲这个应该不是很难，不过回去可以用一下功啊，因为今天有讲一些资料进来。好，没有问题，我们就下课，好吧？